这幅画正画的是关云长水淹七军，关公在那大帐虎皮椅上坐着，旁边站着关平、周仓，在他眼前不远那儿站着一员大将，倒剪着二背，是庞德，地下跪着一个人在那磕头求饶，跪着那个不是旁人，正是于禁自己。哎呦，于禁一看这幅画，当时腿一软，就坐在地上，回来越想越窝心，没几天他就死了。您说这魏文帝曹丕高不高？当面跟于禁说的还很好，我还不怪罪你，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你也不必难过，我还会重用你。他把他给打发到高陵，让他看这幅画来了。感情预先呢，曹丕就安排好了人了，赶着就在这高陵灵壁上画了这么幅画，诚心羞臊羞臊于禁。你看看庞德，庞德还是个降将呢，人家在关羽面前表现得那么英勇，你再看看你，你是我父亲身边的三十年的老臣了，结果你这么丢脸，你还有脸回来见我？于禁一见这哪受得了，就窝囊死了。有人奏明了曹丕，魏文帝还不错，功是功，过是过，于禁虽然丢了脸了，被人家给俘虏了，不管怎么说还是父亲的老臣呢。他传旨重葬于禁。埋葬完了于禁之后，忽然间有内侍来到曹丕的跟前，万岁，上大夫刘烨求见您。哦，叫他来见我。刘烨由打外边进来，要行君臣大礼，让曹丕给拦住。老大夫，不必了吧？怎么，你这是在寝宫来见我？不用施什么大礼了，有话坐下讲。刘烨谢了座。你有什么事来找我呀？万岁呀，您不应该加封孙权为吴王啊。哦，曹丕微微一笑，老先生，你怎么想的呢？万岁，现在西蜀刘备领重兵攻打江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您不应该封这个吴王，而且还应该呢出兵去打江东，就是说咱们渡江偷袭呀，如今是蜀攻其外，魏攻其内，吴国必亡啊。刘备让他在前面打，咱们在孙权的后边打，给他来个两气夹攻，这样呢把孙权给灭了之后，回过头来，哎，您再灭刘备，这样一来西蜀东吴不是就都完了吗？您就一统华夷了。哈哈，曹丕听到这儿笑了。刘烨是一片好心呐，老先生，现在孙权既然是尽礼臣服，我要是再派兵攻打他，那么天下还有欲降之人，那不伤心吗？说现在孙权来上表是来降我来了，我不单没收人家，不封人家，而且还派兵去打，一旦如果还有别人想降我，谁敢来呀？刘烨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万岁，孙权这个人您可知道，他并非是人下人呢，这个人很有雄才，但是有一样，虽有雄才，他不过是一个残汉的骠骑将军，他的官职只不过是个南昌侯，芝麻粒儿那么点的个官儿。万岁应该知道，官轻则是威呀。你的味儿没到那儿，份儿没到那儿，也就是说身份不到，你那势力呀、啊、就很小。现在您一封他吴王，一加九锡，那可就大不一样了。这是等于与虎添翼呀！再说了，陛下，这次孙权派赵咨到这儿来上表，我说他这是诈降，他不是真心实意降咱们。这个事情万岁不可不查呀！啊， 曹丕听到这儿站起来了，倒捡着二贝在屋里头来回走动了几步，用手啊拍着刘烨的后背，老大夫你放心吧，别看我封孙权为吴王家的酒席，寡人早已打定主意了，我是既不住吴也不住蜀啊。孙权让我出兵去取汉中，是刘备首尾难顾，我才不办这傻事呢，我就让他们打去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哎呀，刘烨站起来恭恭敬敬给曹丕施了个礼呀，陛下聪明过人，老臣佩服佩服。说完了，刘烨告辞走了。魏文帝曹丕望着刘烨的背影点点头，他点头什么意思啊？他在感谢他的父亲啊，他父亲魏王曹操啊，给他留下了这么一批忠心耿耿的重臣，所以他这个大魏天下才做得这么稳当。这时候江东孙权干什么呢？江东挺热闹，悬灯结彩接天使呢，因为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家酒席，还派来了太常卿刑侦基策加封，那刑侦不是天使吗？孙权传令悬灯结彩迎接这位天使，自己呢也袍服整齐，率领文武出城相迎啊。孙权收拾好了，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孙权一愣，怎么了？看所有的文武大臣80%以上是满面愁容啊，眉头都锁个疙瘩，脸上连一点笑纹都不见。哎，孙权一看，你们这儿怎么了啊？怎么都这样？应该高高兴兴啊，跟着我去接天使，去接旨意去啊，你们怎么都这么愁眉苦脸的呀？不问还好，这一问呢，有几位当时哭了。怎么回事？其实孙权心里的透明白，这些大臣心里都很难过，自从孙权派赵咨到许都上表那天起，有好些人呢就有点吃不下饭去了。因为什么呢？上火生气，难过着急呀。这上表不是个好事儿，无缘无故上什么表啊？上表就是称臣，就等于孙权呢承认了魏文帝曹丕是皇帝，他就心甘情愿做曹丕一个大臣。您做了魏文帝的大臣了，那么可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我们都是您的臣宰呀，我们还有点位子吗？再说了，由打老将军孙坚那一代起，江东历经三世没受过谁的管辖，管官的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就拿您当我们的君主，您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皇帝。现在可好，称了臣了，谁能不泄气？孙权这一问，老大夫顾雍就说了话，主公啊，这个旨您不能去接呀，如果您要接这旨也行，派我们去就可以了，怎么那样一来有点太失身份了。顾雍有点急了，主上您应该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之位，刘备可以在西蜀称皇帝，曹丕可以在许都面南背北，您呢也一样。如果您不愿意这么做，那您就自封自己为大将军九州伯，也比现在让人家加封这吴王强。哈哈哈。 孙权笑了，顾先生此言差矣，想当年刘沛公曾受过项羽之封，盖饮食也何故却之呢？嘿，大伙儿这么一听，我们主公这书还真没白念，怎么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孙权说这什么意思？说当年开基立业的汉高祖刘邦啊，就斩蛇起义那位啊，他不是跟项羽一块儿伐秦吗？因为当时刘邦没有项羽的势力大呀，项羽自封为楚国的霸王皇帝了，他封那刘邦为汉王，等于就把刘邦给贬了。可是刘邦呢，哎，捋顺调阳的答应下来，甘心情愿受这个封，这不是个时机问题吗？后来终究怎么样了？终究还是刘邦取得了胜利，逼着西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啊。这算不了什么，你们就跟着我去吧。大伙儿这么一听，只得跟着去吧。来到城外接旨之后，这刑侦撇辣嘴的还满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大伙儿真不痛快。这时有人放声大哭啊，大家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老将军徐盛。徐盛一个肋下佩剑，大叫一声啊，我等不能奋身舍命为主兵，为吞吴，令主公受人之封，不亦如乎啊？这真是奇耻大辱啊，干脆一把火就把这酒席烧了得了，把那诏书给他撕碎杀了来时，然后与刘备一场血战，灭了刘备之后，再取许都曹丕，使我家主公面南背北，不知主公意下如何？说着把宝剑就亮出来了，剑已出匣，寒光闪闪，可把那位天使啊太常卿刑侦吓坏了。他赶忙蹲在孙权的身边，俩手揪着孙权这袍子襟儿，让孙权保护他。同样都是使臣，你瞧人家赵咨那派头，您再看这位刑侦吓傻了，他怕徐盛过来一剑把他给劈了，那都没准啊。孙权赶忙把刑侦给搀扶起来，哎，大夫不必如此，这是我的一员猛将，非常粗鲁，多有冲撞，大夫勿惊啊。哎，心说主上曹丕，您呐上当了，人家孙权上表称臣，这是一计，看来是投降您，实际这是诈降，回去啊我得提个醒。孙权招待了这位天使一番，把这位刑侦先生给打发走了。打发走了之后，孙权这儿就等着了，等什么呀？曹丕出兵啊。连等了三天，探报回来说许都啊一切如常，曹丕连一兵一卒都没往外派。哎呦，孙权一听咧了嘴了，怎么了？大失所望啊。就在这时，探马跑来禀报，说是西蜀刘备的人马呀已经兵闸子规他的先锋官都到了一道呢。一道在哪儿啊？就是湖北宜都啊。哎呦，孙权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可了不得了，刘备已经占领了他的土地数百里了，水陆并进，危险了，这都到了我眼皮子底下了。不能吧？怎么不能呢？不是说孙权建都在建业吗？就是现在的南京啊。嗨，现在孙权已经迁都了，迁到湖北鄂城了， 这鄂城是哪儿啊？就是现在长江中游的武昌，那也就是一眨来远啊。您别看现在坐火车走一宿，由宜都到了这武昌天亮了。那时候当然你要三五个人走路也得走几天，这是75万大兵啊，那就像绝了口子的洪水一样，哗啦一下过去了就。您说孙权能不害怕吗？他马上击鼓升听啊，紧急议事，这事儿都在这明摆着呢，大伙儿也都明白了。我们将军臣也称了，酒席也加了，吴王也封了，人家曹丕呀、啊、这是给您个糖块，您先狠一狠，解决不了问题。人家曹丕根本没出兵去打汉中，更没派人马到这会儿来增援江东，人家就看热闹。有些人心想，主公怎么样，还得咱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孙权的话刚说完，由他武将之中闯出一员小将，当时请令，主上不必担忧，莫看西蜀刘备气势汹汹，率领几十万人马来我江东，他是自来送死啊。我看刘备手下的这些人马不亚如是一批土鸡瓦犬，您就给我一支令，带我去生擒大耳贼，回来交令。嚯，真有横人呐、啊！几句话说的孙权精神大振，在场的文武啊，一个个是拭目而观呐、啊，都把眼睛擦一擦，仔细看看这谁呀、啊？这是我们江东真有了不起的人物啊！大伙儿一看都认识，谁呀、啊？孙权的侄子孙桓。哎呀，小将军，是个好样的！孙权这时候心里头甭提是个什么滋味了。看来呢，还是得孙家的后人敢于出班请令。孙权点头啊，嘱咐孙桓此去多加小心，大耳贼刘备乃世之枭雄，他打仗相当狡猾，莫要轻敌。遵令。孙桓接令转身就要走，且慢，孙权给拦住了。怎么，你一个人去怎么能行呢？孙权给他派了四个副将，李毅、谢经、谭雄、崔宇，派四个副将啊。孙权还不放心，派虎威将军朱然与孙桓是协同作战，令孙桓为左都督，任朱然为右都督啊。左都督是正的，右都督是副的，给了他精兵5万，水陆迎敌。孙桓领令之后点炮出兵，人马就杀下来了。这时西蜀的探报报进了御营，刘备知道了。这些日子刘备呵，那神气大了，自从由回关出兵以来，这么说吧，兵出西川所到之处，望风而降，兵不血刃，一刀一枪都没动，连夺吴郡数寨。您想想，好几百里地呢，那能不夺几个关口吗？现在把御营啊就砸到了宜都，你去看看吧，甭管是水面上还是旱路上，到处都是西蜀的旗号，眼看着鄂城是唾手而得，孙权即将成为自己阶下之囚了。刘备威风不可一世，现在一听探报说什么孙权派将迎敌来了，派谁来的？孙桓。嗯， 刘备手捻胡须，想了一想，摇了摇头，没听说过。朕了解江东之文武如纸上官文呢、啊。孙权身边有多少文官，多少武将，谁什么出身，谁干什么的，我全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与郡主孙尚香结亲，在江东住了那么些日子，你以为我就整天就在那儿吃喝玩乐了啊？我都仔细做过调查研究了，虽没看过江东文武的档案，那时候没有档案，谁干什么的我都知道。他那些名将屈指可数，哪儿这么个孙桓呢？他多大岁数啊？探报回禀说25岁。哈哈哈哈！刘备哈哈大笑，原来是个小蝌蚪，拖着尾巴的小蛤蟆骨头，这还禁打呀？咱们兵对兵，将对将吧？啊，你不是派来年轻人吗？我也派年轻的武将去对敌。想到这会儿，刘备看了看关兴、张苞，顺手拿起一支令箭。孙权是欺负寡人呐、啊，他欺负我当年随我南征北战的那些老将军，都已经是老迈无能了，只得派你兄弟出征。说着把令箭扔下去了。关兴、张苞带领精兵10000迎敌去了。这时有个内侍过来了，启奏陛下大事不好啊！刘备一愣，出什么事了？老将军黄忠、黄汉升怒气冲冲，带领10几个军校一声不响出了辕门，去投奔东吴。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春风， 我快生了。 陈爸，陈爸，你看我把东西都给你买好了，咋样？ 我疼得很。 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走，慢慢溜着走。 我怕得很。 不要害怕，一切包在我身上了。 我回呀。 哎，陈爸，你看咱现在咋能回你们？陈爸，你看咱坐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这突突了一路。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呢，你现在要回去，这路上出了事情咋办？走，慢慢溜着走。陈发，陈发，你忘了，咱来的时候，你爸你妈，我爸我妈，我对咱是咋说？我就连全村的乡亲们对咱也是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嘛。我你知道。我大哥、二哥、三哥、4、5、6、7哥，咱去生了21个女娃，咱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那我要生个女的咋办？ 不敢胡说，要有信心。走，慢慢溜着走。哎呀，到了！哎，陈爸，来来来，陈爸，到这儿来歇一下，来。慢慢的，慢慢的。我听说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生男娃我是10拿9稳。 真的？ 我当然嘛，我可是经过调查研究的。 可我娘家村我算命的是咋说的？ 不能听我算命的胡说，咱要相信科学呢。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些年历片，上面都是一些胖小子。陈爸，你把他揣到怀里边，这心诚贼灵啊。 可大夫说、啊、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 啥？ 人家说种瓜得瓜， 中刀得刀， 得死你！哎呀，我就更没问题了，我早就决定了，在这一次赏他个拿马。 看把你得意的样子。啊、 我当然了。哎，咋了？有情况？ 我饿了。 饿了。哎呀，行，陈芳，只要你给我生一个胖小子，我就是上天揽月下河捉鳖我都能行。嗯，你看咱现在有钱了，你说你想吃啥？鸡蛋糕 不吃。 牛奶咖啡。 哎呀，我不吃。 啊，对，不吃不吃。啊， 西餐。 哦，咱不吃，陈芳，那你说你想吃啥？ 凉粉儿。 哎呀，陈芳啊，你咋是个穷明星？我就是卖凉粉的，你还没吃够。 行，陈芳，行。 你不要生气，行，我给你买一碗凉粉，再给你抓一碗河螺，行了吧？ 行，都放些辣子。 不敢说辣子，你要吃醋你？ 我不想吃醋。 哎呀，酸儿辣女，你要吃醋，心里边想着醋，心里边想着醋。 哎，我不行了，还要大夫。 那你怎么？ 那不行，我们是几床啊？ 不，他不是我的。 你是几床？我记不得。哎呦，我不行了。哎呦，哎，你怎么进来了？ 我是生孩子。 什么？ 啊不啊不，我爱生孩子。 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啊，你帮着找一下他的家属啊。 啊， 陈芳。陈芳 哎，同志， 陈芳啊，陈芳 同志， 这啊， 你找谁啊？ 那叫俺媳妇儿呢吗？ 你媳妇是 啊，就是这穿了个蓝袄。 哦，他刚进去，大夫正找你。 咋进去了？陈芳 你这个人怎么往里闯啊？ 俺媳妇在里边，她要吃凉粉呢。 你媳妇是谁？ 春芳。孙春芳。 孙春芳马上就要生了，把东西给我啊。 生要生了，春芳。 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 大夫，你不知道，我不在跟前，他紧张呀。 有医生和护士在，你就放心吧。 哎，大夫。大夫，我是听说咱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我才来的，求你给帮个忙，一定要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男娃。 好， 那就谢谢大夫，你把这拿去。 哎，这怎么能行呢？ 哎，那就谢谢了，大夫。 来，同志，来，坐，啊，坐。 哎，你别紧张啊，别紧张。童子，啊，你媳妇儿也在里边呢。 啊，同志，家里弟兄几个？ 八男四女，我妈一共生了12个，我是老八，前面7个哥生的都是女娃，那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春芳身上了。 哦，可以理解。不过同志啊，你想过吗？啊，如果都是男的，没有女的，那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子？ 我就管不着了。 这个你应该明白吧？啊，这个啊，生命要延续，社会要发展啊，这个男女比例一定要大致相等啊，这在科学上就叫做生态平衡。 我行吗？我生个男娃，你生个女娃，咱俩就平衡了。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同志啊，目前这个生男生女在科学上还没得到解决，你也得做好两手准备啊。 哎呀，我媳妇儿，转吧。

同志，来，吃红鸡蛋，吃红鸡蛋。哎呀，同志啊，你算的真灵啊！这一下我生了个男的，你生了个女的，咱俩给平衡了。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姚老师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咱们继续和大家谈这个阴和阳的这个问题。 你看我们讲具体还得把那具体当中啊再提炼啊。上档节目我们做了一些提炼，一个提炼出来什么呢，阴和阳，一个提炼出来一个红调阳。 是的， 这从宏观上啊，我们别忘了宏观，还要呢注意微观，天气凉了怎么解决，这就叫微观。这段微观是我们整体全局的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在宏观上我们要知道人什么时候得病，都得病的是什么性质，是吧？ 这个一定要了解。 哎，我们给归纳了是吧，三条。一个是呢不通。 不通。 一个呢就是不平。还有一个呢是不足。上档节目说的是不平。 对，还没有谈到这个不足了。 哎，而且这说这个不平也没说深也没说透。你比如说这个不平在上上节目当中姚老师说了，说什么有的人调节能力不行。这个调节能力是什么？调节的能力就是找平衡啊， 指的就是这个阴阳不平衡。 就说你不平衡了，就是你身体应该呢它有个适应，他会自动的去做一些调节工作。 是的。 当然我们这身体的调节的能力降低了，紊乱了，我们就得什么帮。什么叫养生保健？就是帮助我们身体提高它的各种能力。什么抗病能力啊，调节能力啊。 什么应变能力啊。 应变能力啊。 什么适应能力啊。 对。还有一个呢自我康复能力。 对，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身体的自我康复能力。 这是潜能。现代化来说呢高度概括叫免疫力。用传统的一句话简单的说呢，正气。 就是人体的正气。 哎。 就是西医讲的免疫力。 啊，就是现代嘛，正气嘛。啊，概括为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是的。 现代化呢你免疫力强了。你就不容易得病。所以这个不平就主要是说的什么呢，大局方面咱大家要知道阴阳的不平。实际上姚老师啊，这里边不平啊很多很多， 不单是包含这个阴阳不平。 哎，这是一个主题，不平下面啊有很多很多的不平啊。后来有时间咱们具体再说，咱们先说说这个不平是什么季节用，好不好？ 好。 不平，这个路不好走的时候容易不平，这话好理解吧？好理解。 好理解。 啊，路不平的时候，啊，路啊曲了拐弯，这时候你行走的时候是不是不容易平衡，容易摔跟头？对。 是。 好了，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现在的这个季节是什么呀？是一个秋冬过渡的一个季节， 就是一个交替的季节 啊，一立冬预示着冬天了，预示着冬天了，它还有存有呢秋天的余量没有完全的释放。就是我们过去讲的这个交节，交节时候就容易不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现在的气候环境条件啊，让人类啊这个破坏的生态啊啊也不平衡了啊，这又是一个大气候就不平。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了吗，全球的气候不稳定，这个我们确实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管不了，这是地球全人类得认识到去啊倍加保护，不要去再破坏了，是不是这样？对。在这种目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 第一，我们要不去破坏，人人从我做起，对吧？爱护。二一个呢，这样的气候，不平的气候对我们人有影响，对我们的人的健康有影响，对我们的疾病有影响。我讲过两点嘛，姚老师还记得吗？人的这个疾病不稳定， 首先是季节气候的不稳定，这是第一。第二是情绪的不稳定， 你看 会影响咱们病情的稳定不稳定 啊。所以我们管不了这个气候，只能什么呢？去适应。我身体不好，你更加去调，通过调去适应。我们就把调的含义我们今天也说清楚，这还是从宏观上说。 是的， 通过这个我们自身的去调，我们主动的调啊，我们去前瞻性的去调，目的就是为了适应。你适应了，适者存嘛，你适应了，你就不容易，首先第一不容易不舒服，第二呢不容易让人患上疾病，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所以这个调的含义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清楚。 这个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我们从下半年这个趋向，你讲季节养生嘛，你下半年的趋势是什么呢？是阳气的沉降收，这是一个特点。二一个呢是什么呀？是气候的锯齿形的。你看现在这季节气候大家可能都有感觉，都有发现了，说一凉突然就是十度八度，然后呢慢慢缓两三天涨上点温度来，涨两点突然寒流又来了，咔嚓一下子 又降下来， 又是十度八度。我把它形容什么呢？锯齿形的。有的时候呢天气也潇洒了，玩什么冲浪式的，是不是很多人经过，哇好凉啊， 对， 就跟做那个做冲浪那个游戏一样，蛮有刺激的。那个刺激是年轻人的，如果老天又玩这个冲浪，你想玩不想玩都得跟着一块玩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所以很多人不适应，很多人那就病了。这就是体现一个，第一就说我们的正气免疫力不足，第二我们的调节能力没跟上。重要不重要？ 重要。 这回我们把这个调字什么时候调，如期我们讲到下半年，如期我们讲到秋冬交接 关键的时刻，怎么去调？马上就要立冬了， 这不立冬吧，这不就在跟前了啊，大家就知道。所以这个季节，我们讲季节养生，大家要明白什么叫平。大家得知道一年的这个气候从总体上的就有两个平，上半年一个平呢是下半年一个平，一个呢叫春分，一个是叫秋分。两分，什么叫两分？上半年和下半年各有一个阴阳平衡，相对平衡的一个季节。上半年这个季节就叫呢春分。分开吗？分什么呀？白天和晚上这个时间正好平分啊，不多不少，这就是上半年。那下半年呢还一个，那是秋分，也是说呢白天和晚上的这个时间那是一样的，这是自然气候啊。所以说呢这个自然气候它也有个平衡，大家要了解这个。我们如果讲养生讲季节养生，不把这个说透了说明白了，让大家知道怎么和我们这些具体的一些养生的方法结合，那我们这个节目就等于白说了啊。所以把这块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了，这个季节它有自己调，它也有个平衡啊。刚才啊这个我们讲到什么呢？讲到季节变化，刚才说了忽冷忽热，这就是不平衡。交接的时候就是这个特点啊，这就需要我们什么呢？就要是我们的机灵点，主动点，自觉点，干什么呢？帮助我们身体去调。这就说到点上了，你明白了这个，你就明白了咱们讲的季节养生的一些中心的东西，核心的啊。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一个特色，什么时候要重点要通，什么时候重点要调， 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身体， 适应这个季节和气候的这个变化。 对呀、啊，在前一段秋季是什么呀？早伏天气。我告诉大家了，应该什么时候？一天三开箱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个调啊，在调的过程中，当然了，具体的很多了，调你的起居啊，调你的饮食啊，啊，调你的运动量啊，啊，调你的心情啊，等等，这都需要我们调。实际上，老天呢，这个自然也在自己去调。我们谈谈啊，这个季节它怎么去调？你比如说这个夏天天气特别热，哇，一下雨会怎么样？ 天凉了， 凉快了吧？哎呦，热的不行，哇，一下雨凉快凉快。 是的， 是吧？后来呢？后来就雨多了，雨多了会怎么样？雨多了湿气就大了。 是的， 湿气大了怎么办呢？又开始刮风了， 吹干了。 你看，吹干了吗？如果干得太厉害就燥了，你这一燥呢，你又得需要调，调什么？燥就得养阴了。你看冬天是不是又养阴了？是吧？我们把这个，哎，给大家说说。哦，明白了。我们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老天也自己在调。如果他没有这个啊规律，这人类可能够呛。一直夏天热热热，是吧？没有制约的热，这人不都糊了吗？ 嗯，那也 烤熟了。或者冬天凉凉的，是吧？凉到30度、40度、50度，坏了，人都冻成冰棍了，这都不行。凉到一定的程度，开始什么了？阳气始发。你看看，所以这档节目我们呢，还是从宏观上，咱们认识认识啊，就明白了。所以说季节养生的特点，今天我们又一次呢，通过讲这个，要给大家说了说，哎呀，对，就说我们这自然老天都在调，我们是不是也懂得？我们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我们认识到这种自然的现象没有？认识到这种自然的规律没有？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这继续啊，给大家呢讲， 说你没有认清，你怎么更好的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大家说是不是这道理？ 是这个道理。 哎，对了，你得明白啊，为什么我们常说一句话，最简洁的话，吃凉粉看天气。什么意思？就说有些人啊，做事情说话啊，或者吃东西穿衣服，他不看啊，他不看这个气候的变化，就是与这个啊自然的现象、自然的规律是格格不入。怎么样？你要遭到伤害的，哎， 容易伤身。 对，要得病的，是吧？你冬天干什么？你冬天吃雪糕。有没有这种现象啊？ 太有了。 这都谁办的事儿？ 就是年轻人，肯定你让老年人吃，他肯定是不吃的。 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为什么不吃了？ 他的身体不行了，他吃完凉的就难受啊。 他为什么不难受啊？ 就是人体的免疫力逐渐的下降了。 这里边原因很多，别说那么太简单。我们很多老年人就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那时候不知道锅是铁打的，也不断的是挑战，干什么？人体承受的能力，底线吗？另外，过去和现在不同的是什么？过去的环境条件不好，没有那么很好的物质条件，哎，去注重自己去养生啊，吃啊，喝呀、啊，穿，没有，没那条件。就是你有那知识，你懂的，你也达不到。现在什么情况？现在条件有了。人们不去注重这个规律，不努力适应这个规律，干什么？就是我想想的时候，往往是寻求刺激，是不是？刺激 是 哇，冬天吃雪糕凉快爽，考虑到身体了吗？ 没有考虑到。 冬天身体需求不需求雪糕冰棒？需求吗？ 不需求。天气这么凉，他应该吃一些暖的东西。 不需求吧？ 对， 你做身体不需求的事情，就是违反了身体生理的功能了，影响身体生理功能的就叫伤身。 你说现在老年人，你让他吃他也不吃。他说我多少年了，别说吃这个雪糕了，大夏天多热都没吃过，拌个凉菜都不行，吃个苹果还拿温水泡一泡，有这现象吗？ 有，太多了。 就说他已经把阳气伤了。我们所谓的调，就是要把这种已经破坏的、降低的人体的生理功能，通过我们人为的、主动的、自觉的、科学的，干什么？去调，让它呢逐渐的恢复， 再把它通过调找回来， 这就叫养生。看吧，今天又是把这个伤生和养生，是吧？又把这季节气候的变化、自然气候的调节，我们都给大家讲了， 真是讲得太深了。 这样大家就明白了，本身我们这个啊自然它就有一个调节为主啊，这叫大调。说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去微调，是不是这样？ 是。 哎，你在南方和北方一样吗？ 不一样。 哎，所以调的内容啊，调的程度它就不一样，是吧？你在山区，山区那个变化更大。你看我们在下乡时候，在这个啊坝上，那大夏天的老农啊，贫下中农啊，就带着棉衣服，我们就不懂了。他说大夏天天那么热，怎么还陪着啊锄地去嘛？那老汉一人陪着一个棉衣服，啊，到了地头上，哎，把棉衣服一摊，坐在上面，然后呢，烟袋锅吧唧吧唧的一抽，啊，一说干活了，跟着干活。我说带棉衣服是当这个屁股垫儿，实际上呢，那是最初的认识。多少我们才明白，那个山区说变突然云彩就来了，云彩一来，说话之间风也来了，雨也来了，哗一下，哎，看见老汉把棉衣服一披，又当雨衣还保暖。哦，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所以这些东西啊，就是这年轻人知道了嘛，那当地的年轻人也知道，但是人家一般的就不带。为什么不带？他用自己身上的这个体能，他体能余力调节能力强啊，他用这个啊，下雨了紧跑几步，他用这个。你让老汉跑吗？ 他跑不动了。 就是，所以这些情况调，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季节、自身不同的岁数、体质， 是 和不同的东西南北中啊，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要说起这一条内容有非常多了。那我们给大家领个路，哦，大家就明白了，要自己要主动的、自觉的调，根据大气候、大环境，要知道，而且要知道自身。说你的脾胃不好，那你要在这方面的饮食上你要注重调，我说话对不对？ 对。 如果这你阴阳不平衡，那你要从穿衣服冷热啊运动方面来去调。你这样说的就非常详细了啊。我们在这个过渡的季节啊不稳定的时候，交接的时候，它有两个季节乃至三个季节的季节气候特点。 就是说这一个季节出现三个季节的气候的特点， 啊， 都在这一个季节出现了。 前段就有啊，是吧？这段就简单了，这个现在是什么呢？这段就叫秋冬季节，是吧？这个叫什么？你看秋天大家想想是什么？秋天是早伏天气，是不是？早伏天气，什么叫早伏天气？早晚凉啊， 对， 是吧？中午热啊，对不对？而且还不稳定，它不稳定，然后嘎噔一下子就十度八度降了，是吧？慢慢缓缓暖之后又十度八度又降了，是不是？哎，这就是它的特点。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你作为老年人，是吧？你作为一个老年人，身体还不好，而且还有病。简单的话来说呢，年老体弱多病。这时候你挑的任务是不是很重？ 是的。 你有没有这个意识啊？实际上我们讲这个节目就是提高大家的一个意识。另外介绍，第一是介绍季节气候变化的特征，二一个叫你增强这个意识，第三个教给你 方法， 这样我们就捋顺了。哦，你听这节目是干什么？不是讲哦，这时候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对于身体这个东西有什么营养，是不是有什么含量， 不单纯是这个啊，那是专门讲的饮食， 是吧？ 我们这个也要讲这些内容，是吧？但是我们主要紧贴着季节气候、大气候的变化， 对人体的这个影响。 哎，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讲了嘛，人什么时候这个疾病就不稳定了。哦，季节气候不稳定，人的疾病就不稳定，它息息相关，是吧？一冷，有的人就什么，你看很多老年朋友，哎呀，我就怕过冬天。有人说你怕过冬天，我天一凉我就难受开始，是吧？有人说了，哎呀，这个我这是老感冒啊，我就问了，我说你一年感冒几次？他说我就一次，感冒上年纪感冒一次， 那说明身体还不错了， 不算多呀。他说不多是不多啊，但是我时间长啊。 这个有多长 啊？我说有多长啊？天一凉我就感冒，我说感冒到什么时候？哎，得天暖和了。哎呦，我说你这真叫长，他就这样，哎，好两天，赖两天，你也说不清什么什么时候好了，又严重了。这说话也挺幽默的啊，就说呢，他用这种幽默感，暴露他一种无奈无助，是吧？这种心情，他没有办法啊，他就怕凉，一凉啊，有的还说了，我一凉啊，就比别人早穿一个季节的衣服。他这一凉，哎呀，我这浑身这关节就都不好受，只要一变天儿，是吧，就不好受。你看，这是不是和我们这自然这个季节气候这个啊息息相关的，太紧密了。所以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要季节养生，是吧？就是这个道理。你既然讲季节养生，你必须把这个季节，是吧，要说清楚。今天咱们说了点啊，我不知道说的清楚不清楚。 我觉得说的够清楚的了， 是不是？ 嗯、 我们从一年四季啊，我们主要这话题就是结合咱们主旋律，一个病是不通，一个是不平，从不平上我们给做了展开。哎，有些地方人是四季如春，是不是？ 嗯、 有的地方呢季节非常的明显，去有的地方呢一年两季。什么叫一年两季？除了夏天就是冬天，它每个地方就不一样啊。像我们这地方还行，总体来说还有点四季的意思。 对，四季的气温都有。 都有啊，尽管就说现在呢，春秋两季应该是啊，这个过渡应该是平稳的过渡。现在啊，有点不平，是不是？不平，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知道它不平，我们怎么小心啊？这些路不平啊，大家注意，叫你发滑，哎，别滑到沟里，别掉山涧，就是这个意思嘛。啊，就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告诉大家啊，靠这边走，靠中间走，走稳喽，干什么？帮助你找平，不摔跟头，不栽跤。这就是把我们说的，这就清楚了。我们把这个通调做一个总结，再到冬季了，我们就讲的这块内容换词了，换什么了？换养了。 对，入冬以后怎么养？ 哎，你的整个啊，我们这节目是有一个顺序安排的。我们尽量啊，希望我们讲明白了，让大家知晓。但是这种努力，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 能听明白了。 哎， 很多反馈听了您的节目，就是说的您讲的这些特别适合他们，尤其一些老年人，他不知道怎么在这个季节去保健，去做一些什么。通过您那么一讲，哦，他们就明白了，跟着李老师说的去做，肯定没有错。 就是啊，你比如说谈到，咱们也预告预告吧，这个条子是吧？我们刚说了不少内容啊，大家说我听你通啊，讲的特别多，至于我们听你调理讲的，哎，是听明白这意思了。养很少讲到养，这个养字一般的，如果从一年这个四季也好，五季也好，一般我们大讲夏天养阳，冬天养阴，这个大体要具体的那也又多了。养什么？养精气神。五季是不是也有养啊？不光是啊，夏季啊养阳，冬季养阴啊，实际上五季你春天就得养肝，哎，你夏季就得养心，啊，秋季养肺，这叫中养，这个也非常丰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好吧？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

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 FM 九十五点四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远程奇袭。1938年5月20日凌晨，中国轰炸机为何会突然出现于日本本土上空？秘密计划，九死一生。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是由谁提出的？又是谁主动请缨远征日本？秘密训练，以身报国。最终选定的8名飞行员能否顺利完成轰炸任务？这一切的背后，到底还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幕？档案为您讲述中国空军的人道远征。 1938年5月20号清晨，大多数日本人还在睡梦当中。日本长崎市的一家寿司店的门刚刚打开，老板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谁知道这哈气打到一半，这个老板突然瞪大了眼睛，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这店铺门前的地上怎么到处都是纸片？再抬眼一看，整个街上甚至是房顶上都是这种纸。难道昨天晚上下了一场纸片雨？寿司店的老板刚想再捡几张来看看，就有日本警察挨家挨户的来个没收了。而且就在当天，不仅日本长崎到处都是传单，在日本九州岛的福冈市和北九州市也发现了大量相同的传单。那么这一夜空降的传单是从哪里来的？上面又写了些什么内容？日本的安保部门立刻介入调查，他们把这些传单拿去专门的机构检验。检验的结果让日本当局大吃一惊，所有的这些传单都来自中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传单上面到底都写了些什么。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而再不逊，则百万传单将变成千吨炸弹，尔再戒之。传单的内容是郭沫若和日本反战作家陆地耿用中日双语写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是再不吸取教训，今天是100万的传单，明天可就是千吨的炸弹，到时候你们再后悔去吧。这些传单让日本当局十分的恐慌，因为就在不久前，他们刚刚向日本市民宣称日本本土防卫固若金汤。可这次传单的事件再次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恐慌。那么这些传单到底是怎么投到日本的？而投放这些传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其实下达空袭命令的是蒋介石，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与侵华日军争夺制空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展开了殊死较量。随着战局的发展，除陆军对抗外，侵华日军凭借空军优势大肆干扰中国部队陆军和海军的作战。为保障中国军队的陆海军行动不受敌优势空军干扰，蒋介石决定 利用空袭日本本土来消灭其工业基地和空军根据地，夺取制空权。 而对于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蒋介石并不是临时决定的。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在意大利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朱里奥·杜黑的制空权理论和国民政府聘请的外籍军事顾问的影响下，产生过空袭日本本土的想法，并且此计划还在1936年的年底写入了参谋本部制定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当中。计划虽然已经制定，但是蒋介石却没有实施，这又是为什么？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日双方共投入了约100万军队的兵力，在上海展开了一场为时3个月的大规模战役。而此次战役不光有地面部队作战，中日空军也在淞沪地区展开了殊死对抗。然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虽有600多架飞机，但可用于第一线作战且编入作战部队的仅296架。中国空军在兵力装备全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与日本空军浴血奋战，却损失惨重。不但绝大多数战斗机和轰炸机损毁，而且大部分指挥保障体制都被打乱，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机更是损失殆尽。在这种局面下，轰炸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可是随着战事的发展，制空权便显得越发的重要，这让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空袭日本本土抢夺制空权的计划。1938年3月3号，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预计空袭时间为1938年5月中旬。既然制定了这么详细的空袭计划，那这个计划又是什么呢？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敌空袭计划准备从浙江的宁波机场出发，选定日本的佐土保军港和八幡市作为袭击的目标。佐世保军港是当时日本海军最重要的基地，八幡市呢，更是北九州工业地带的钢铁基地。对这两个地方进行空袭，一方面可以打击日本海军，另外一方面可以摧毁日军战争的补给线。这个空袭计划虽然听起来可以给侵略者沉重的打击，可是现实的情况是，从宁波市到日本八幡市的距离为980公里，越海飞行来回呢就是2000公里。按航程来说，当时就只有德制的亨格尔111-A 中型轰炸机和美制的马丁139WC 型的轰炸机符合这个要求。 这个德制亨格尔111-A 中型轰炸机航程2500公里，配备3挺7.9毫米口径机枪，可载弹1000公斤，航速每小时309公里。我们再来看看美制马丁 139WC 型轰炸机，它的航程不如德制亨格尔，只有2200公里，但也足够了。它配备3挺7.62毫米口径机枪，可载弹1030公斤，航速每小时346公里。这么一比，德制亨格尔111-A 中型轰炸机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它的航速只有每小时309公里，和马丁 139WC 相比飞得慢。 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一旦被日本战斗机拦截，那就是有去无回。几经权衡，中国空军决定选择美国制造的马丁 139WC 型轰炸机来完成远征日本的任务。可是我之前说过，中国的大型远程轰炸机早已经在和日本空军的战斗当中损失殆尽，那么执行这次任务的轰炸机又从哪儿来呢？ 蒋介石曾试图从国外购进能够轰炸日本本土的远程重型轰炸机， 然而由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美英标榜中立，限制对华军售，中国不可能再从英美购买远程轰炸机。恰在此时，苏联为了让中国有能力拖住日本，使后者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于1937年8月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开始积极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这让蒋介石看到了从苏联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的可能性。 然而苏联方面虽然说要给予中国军事援助，但是由于此前蒋介石和苏联不和，苏联怕蒋介石事后将轰炸机用于反苏，只愿意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供一些中型轰炸机用于沿海的防卫，而购买远程轰炸机的事情却避而不谈。此时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放弃向苏联购置轰炸机的想法，最终蒋介石决定使用仅存下来的两架1936年从英美等国购进的马丁 139WC 轰炸机来执行这次轰炸任务。 美制马丁 139WC 双发重型轰炸机是当时美国正式投入的标准机型，美国编号为马丁 10B， 出口代号为马丁 139W。C 是卖给中国的添加代号，它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轰炸机之一，也是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最先进的飞机，配属中国空军外援队使用。外援队一共有七名美、法、荷等国籍的飞行员和四名机械人员。所谓的外援队和志愿队不同，他们可是蒋介石花大价钱请来的雇佣军。 当时考虑到外籍的飞行员更熟悉飞机的性能，宋美龄呢找到了一位美国退役的上尉，希望他能够出马。谁知那个人竟然狮子大开口，要价10万美元。要知道当时一架马丁 139WC 型的轰炸机也就值5万多美元。蒋介石考虑，如果让一些外国人替中国人去轰炸的话，那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万一行动失败，损失的不仅仅是几架飞机，其政治和军事的影响会更大，反而会让我们陷入更为被动的局面。蒋介石最终决定不使用雇佣兵，要用中国自己的士兵。那么是谁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我身后的这张照片上的人呢，是当时的国民政府空军上尉徐焕生。徐焕生在得知蒋介石想要找人去轰炸日本的消息之后，立即主动请缨，准备执行轰炸任务。很快，蒋介石否决了由美国人远征日本的方案。经过缜密的部署，航空委员会决定把这个机密而又危险的任务交给了空军神鹰中队的中队长徐焕生。 徐焕生原本是学医的，没学两年就从江苏医学院肄业，投笔从戎，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军官。毕业以后，他又到意大利和德国的航空学校深造了6年，回来以后在剑桥中央航空学校当教官。徐焕生的驾驶技术在空军中是数一数二，当时他还是蒋介石专机的飞行员。1944年，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秘密任务行动的队长徐焕生。杂志指出，徐焕生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徐焕生接到秘密远征任务之后，难题也随之而来。他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把马丁 139WC 型的轰炸机从外籍飞行员的手中调过来。外籍飞行员当然明白，一旦交了飞机就等于是断了生财之路，他们当然不会干。那这事儿究竟该怎么办呢？这难题说白了吧，就是要在执行任务之前把我们中国人自己买的轰炸机从外籍飞行员手中抢过来。 而抢过来绝非易事，既要把飞机安全顺利地抢到手，还不能伤了双方的和气。这可让在座的中方飞行员们感到头疼。1938年3月16号，武汉王家墩机场。就在几天前，徐焕生打扮成机械师的模样，在这里四处溜达，和那批外籍飞行员套近了。很快，靠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徐焕生慢慢地和这些外籍飞行员混熟了，也就解除了这些外籍飞行员对他的戒心。本来就是内行，徐焕生很快就掌握了马丁 139WC 轰炸机的技术要领。就在3月16号这一天，一声刺耳的防空警报响了起来，机场上立刻有人高喊，日本飞机来了，这不是演习，日本飞机来了。很快呢，根据指令，外籍飞行员立刻分别驾驶四架马丁轰炸机飞往成都。到了成都的凤凰山机场，他们停好飞机前往驻地休息。徐焕生立刻派人包围了飞机，并且下令禁止任何人接近这四架马丁轰炸机。很显然，这是徐焕生自导自演的一出调虎离山计。第二天，当外籍飞行员返回机场之后，徐焕生出示了有关证明，说明他已经被任命为第14中队的队长，并且奉命接管这些马丁轰炸机。这一下，外籍飞行员们就傻眼了。最后呢，航空委员会立即以作战不利、军纪涣散为由，解散了这支雇佣兵队伍。 飞机、人员准备就绪，为何此时国民党高层却又产生了争执？轰炸计划能否顺利进行，还是再次搁浅？大满继续为您讲述。 徐焕生在取得了马丁轰炸机的控制权之后，蒋介石又秘密从全军当中选了7名优秀的飞行员，组成了由8名勇士组成的特别轰炸中队。 徐焕生正驾驶，苏光华副驾驶，刘荣光领航，吴基冲通信员驾驶1403号掌机，童延博正驾驶，蒋少宇副驾驶，雷天卷领航，陈光斗通信员驾驶1404号僚机执行此次任务。然而，飞机和人员好不容易准备就绪了，高层们又起了争执。 知道这一计划的所有国民党高层都希望扔炸弹。就在一桌子人气氛热烈地讨论该用什么炸弹的时候，有人却站起来说，我不赞成用真的炸弹。我身后照片当中的这个人，就是在这次会议当中站起来提出反对意见的那个人。他也是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他是时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的主任钱大钧。他给各位高官算了一笔账，每架马丁 139WC 轰炸机的载重是1吨，由于航程过长，每架飞机都得腾出载重量，再备上500公斤的油，也就是说，两架飞机合起来，撑死了也只能装1吨炸弹。那么这样1吨的配重能够装多少炸弹呢？轰炸机配备的炸弹，大的一颗就有200多公斤，一架轰炸机总共只能装这样4枚的炸弹。4颗炸弹丢下去，能造成多大的杀伤力呢？会议开到这儿，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蒋介石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倒是宋美龄示意钱大钧接着说下去。 钱大钧就说道，既然用真炸弹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为什么不进行一次政治轰炸呢？轰炸机总共1吨的载重，装炸弹只能装4枚，要是装传单就能装上100万份，这样既展现出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又能让更多的日本民众觉醒，这不比丢炸弹好得多吧？蒋介石听完后十分赞同，他立即命令这次远征日本的轰炸机不投炸弹，只是撒下传单。而宋美龄也给这次行动起了个名字，叫人道远征。